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33集。琪琪在临安市的一家美容院上班，经过多年打拼，现在已经是美容院的一名店长。他年纪轻轻，精力旺盛，除了平日上班外，还要到处培训考证。这次还是难得抽空来看看他弟。 上周一直在外地上课，昨天才回来。 琪琪把点好的套餐端上桌，与云建威聊天。 才知道阿峰现在住在你们家，麻烦弟弟照顾他了，这孩子不喜欢说话，老闷。 云建威不好意思道： 是哥哥照顾我才对。 齐峰坐在旁边吃云建威给他买的小鸡酥，看见云建威伸手要拿可乐，抬手把可乐拿走。 你感冒还没全好，不能喝冰的。 云建威抗议： 吃炸鸡就要配冰可乐的。 齐峰把热橙汁放在他面前： 喝热的。 我想到办法了，可以可乐和橙汁对半喝。 别闹。 琪琪饶有兴致地看着俩小孩的互动。过了会儿，云建威去卫生间，琪琪对他弟说： 哎，看不出来你和薇薇关系还挺好的。 他一开始听说齐峰住在云家的时候，还在想这合不合适，毕竟云家有权还有钱，自家弟弟却是个农村出身的铁打闷葫芦，半点人情世故也不会。现在看来，两个小孩却相处得不错，他弟颇有一番大哥哥的样子。云建威洗过手回来坐下继续吃，他不喜欢吃鸡腿，只喜欢吃鸡翅，于是鸡翅都是他的，鸡腿全都是齐峰的。云建威吃东西很香，埋头咬鸡翅咬得脆响，嘴角还沾上油。齐峰知道他爱干净，顺手拿纸给他擦嘴。琪琪坐在对面看得心里啧啧称奇，心想真是怪宠的，从前他可没见过自家弟弟对哪家小孩这么细致过。他还以为他弟的世界里只有那些花花草草和奇怪的虫子呢。琪琪问齐峰： 最近学习方面还好吧？可别因为周围全是学霸压力太大哦。 哦，还好。 云建威没听明白。 全是学霸？ 阿峰没和你说吗？他参加的这个青训营是国内那几所顶尖大学联合办的，当时好像是省内范围选拔高中生。我记得阿峰参加了好几轮笔试和面试，好像还得理科特别拔尖。哎，微微，我跟你说啊，阿峰可是我们那边整个县城唯一一个进这个青训营的。 琪琪一脸骄傲，云建威听得两个眼睛都睁大了，崇拜看着齐峰。 哥哥太厉害了。 齐峰被他俩一惊一乍弄得不自在，眼神示意他姐不要说这么多话，让他弟好好吃饭。琪琪吐吐舌头，一边给云建威倒薯条，一边和他嘀咕： 到时候你阿峰哥想考什么学校，就那么随手一点。 云建威两眼冒星星： 想上哪个大学就点哪个。 齐峰终于受不了出言阻拦： 哎，好了，吃饭吧。 从麦记出来后，琪琪工作还有事，与两人道别后坐上车先行离开了。太阳落山后，晚风凉凉，街边都是陆陆续续回校区的高中生，有人经过时与齐峰打招呼。一群人没见过云建威，都好奇看向他。 啊，我弟。 你弟长得俊哦。弟弟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进去打球？ 几个大男生带着个篮球，云建威还真挺想玩。 啊， 可我不太会。 没事儿，峰哥也来，让你哥带你。 齐峰看见云建威想玩，领他进了校区。篮球场很大，这会儿球场上都是人，他们找了个人少的球框，和对方合计一起打比赛。齐峰脱下棉袄，里头就是一件单卫衣，卫衣还是云建威买给他的。他卷起袖子，露出结实修长的胳膊，转头见云建威脱了棉袄还想脱毛衣，抬手就把他摁住。 哎，毛衣不要脱， 待会儿打了球要热的， 出汗也不能脱。 云建威不情不愿放下衣摆，旁边人笑齐峰： 峰哥，看不出来你这么霸道。 就是这么霸道。 齐峰没明白自己哪里跟霸道沾边。打球的时候，云建威和齐峰一对，他运动细胞不好，个子在一群大哥哥中间又实在不想高，大家都刚吃完晚饭，没认真用劲儿拉，只陪着云建威玩一玩。篮防也是象征性的，好不容易看他终于投进一个球，还一起为他欢呼鼓掌。他们没打多久就要回教室上晚自习，云建威没能和他哥多玩一会儿，依依不舍地穿上棉袄跟在齐峰后面。齐峰以为他没玩够，想了想问他： 想不想灌篮？ 云建威愣一下，忽然就想起了三年前的那个暑假，有一次也是齐峰和李贤他们带他去村里小学的篮球场打球，云建威个子矮力气小，怎么都投不进篮筐，眼巴巴望着篮筐不服气。那时候齐峰就挺高了，于是在黄正阳和李贤的帮助下，云建威骑在齐峰的肩上，努力伸长胳膊投进了那天里他唯一一个进篮筐的球。云建威想着想着忽然红了脸： 算了，人好多。 他莫名害臊起来，齐峰没放在心上。他早先和云叔叔打了电话，拜托他有空过来接云建威，云洪洲答应下班后绕路过来接。齐峰就陪着云建威等在路边。云建威对齐峰说： 哥，你回教室吧，都上课了。 没事，等云叔叔来。 风穿过街道，齐峰站在云建威的上风处，高高的个头挡去了风与寒意。天色愈晚沉沉，街上行人车辆匆匆，云建威出神望着远方的天际线，星辰已隐隐漫入夜幕。云洪洲开着车按照约定时间抵达两人面前，车停稳，齐峰自然伸手为云建威拉开车门。云建威扶着车门要坐进去，却无意间抬头与齐峰对上视线。齐峰低着头时睫毛垂落，漆黑的眼眸深静，叫人看不出情绪。而这双眼睛注视他的时候，他仿佛看到一阵温柔的风，一片静谧的森林。齐峰低声问： 怎么了？ 云建威垂下眸小声说： 没事。 然后飞快钻进了车里，齐峰帮他关上门，与云洪洲道别，看着他们离开。云建威坐在车后座，有一搭没一搭答他爸的话，眼睛一直看着窗外，一手捏着自己的耳朵发呆。云建威翻个身，把自己卷进被子，盯着手机屏打字： 喜欢上自己的哥哥怎么了？ 他没打完，火速把这行字删了，仔细想了想重新打： 男生如果喜欢男生。 云建威把手机扔出被子，脑袋埋进枕头，过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捡回手机，一个字一个字在搜索框里输入： 同性恋是一种什么现象？